好，翻嚟第三節啦，我哋啱啱讲到边啊？讲到啲叻人，即系 创业啦，讲啲 就唔系净系讲人点样成功啦，即系讲佢而家分享嗰个毅力同精神。 其实辛酸咧，你话创业个个都辛酸噶啦，有边个唔辛酸咧？系咪先？因为我早几年咧，即系讲早十零年咧，香港经济最差嘅时候咧，咁日本经济都唔好嘅，咁当时有一个咧系两公婆俾人裁员，系。六啊几岁，两个都成六啊几岁噶啦，咁俾人裁员炒出嚟嘅，俾大公司炒咗，咁炒出嚟层楼又仲供，因为讲紧八十年代买楼咪供三代嘛，层楼仲要继续供噶，咁要住嘅生活噶，两公婆咧就开间清洁公司，周围去啲大公司就勾生意咧，冇生意，但系咧佢哋好毅力，佢话咧，哎，你哋一定要用我啊，点解咧？你哋我头先去睇过你哋洗手间，你哋厕所唔够干净啊，如果俾我做咧，会干净两倍。嗱，你唔信咧？我而家做俾你睇，我点样做法？咁啊，带个老板，个老板哦，既然你讲到咁样，我即管睇下啦。好用心，逐个抹到好干净，靓立立。老板话你咁用心，我一于揾你。咁之后咧，慢慢俾佢成功咗呢个企业，越做越大。咁亦都佢亦都专门请一啲类似啲俾人炒咗出嚟做清洁。咁亦都好多呢啲咁嘅发达 case 嘅。咁以前香港都有嘅，有啲年青人出嚟搞清洁公司。当然啦，最近咧就多咗啦，难做啲。早翻十零年，好多嗰啲清洁公司啲年青人出嚟搞咧，系反而可以成功到嘅。但系香港有个问题啦，因为香港市场唔大咧，啲人会一窝蜂去做嘅，一窝蜂就死噶啦。太多竞争啦嘛，市场供过于求啦嘛，好似珍珠奶茶， 即系其实同行山嗰件事有啲关 系。系啊， 本来条路本来真系行得噶。 系啊， 当你太多人去做同一件事咧， 翻唔到落嚟咯。系啊， 变咗行唔到。 即系讲紧几年前，2009-2010年珍珠奶茶喺旺角开铺，成条街都珍珠奶茶，系嘛？名啊五花八门，咩颜色都有，咁咪泡沫咯？边度饮到咁多珍珠奶茶啫？系咪先？ 其实咧，做任何嘢咧。就是你睇下先行啦。我本身喺大陸生活咗好耐，又識到好多朋友，有好多台灣朋友。我講珍珠奶茶，我講一個成功嘅曾經成功嘅例子。因為大陸嘅地方，我而家呢個後生仔可以聽下嘅。佢哋有一間叫做珍珠奶茶公司，咁係台灣嘅台式，咁啊揾加盟店。咁咧就喺廣州做總部。咁咧你哋啲人咧又參加個講座。就佢哋包食包住，你俾一個錢，佢就幫你去做呢個推廣，教你點樣衝買材料點樣做。咁咧，我認識得兩個朋友咧，佢哋只不過21、22歲，佢哋本身咧就係冇做過任何生意經驗。咁佢參加咗一個咁嘅講座，就學咗一個月，然後佢將佢嗰啲所有嘅章程同埋做法嘅講義。攞咗之後改頭換面，然後佢喺網上登記，然後喺深圳租咗間房，即係租咗三房兩廳，5000元租喺江夏。佢哋喺網上亦都做翻同等嘅生意，招聘加盟一路咁樣入嚟。咁有啲外省即係原來從來冇接觸過珍珠奶茶，喺網絡上覺得係有得做，就搭車落嚟深圳，就俾一個費用佢哋，可能係一個人係。6000元，咁佢俾6000元嚟，咁佢喺度学一个月，咁咧就入买晒珍珠奶茶嘅机器啊，点样做法啊，攞货佢哋供应咁嘅货，咁一个得一个一个，跟住介绍人，卒之佢哋都能够成功。系每一个人做都唔同，我唔明白，我本身喺香港唔系太熟悉珍珠，但系喺大陆，但系佢哋成功咗之后，跟住开实体店，就反而输咗，输得好惨。 系， 但系。經他們學那些，他們在不同省市可能有得做，但是他們在深圳租金太貴，還有他們要的頂手費太高，變成了他開賭到最後尾都打回原形， 個皮太重。 所以很多剛才有成功的，有些有毅力都好，做得到，到最後尾就可能會輸，其實運都很重要。 其實特許經營呢，香港其實由，我覺得是不是第一代的特許經營，可能是麥當勞。講緊70年代麥當勞嚟香港嘅時候咧，佢唔係全部自己做曬嘅，佢有特許經營嘅，有判過出去俾人做嘅。後屘咧就收翻曬所有嗰啲專營權，咁啊全部自己做翻曬。咁有段時間咧，許留山都係有特許經營嘅，初開嘅時候，到後期咧可能覺得嗰啲質素啊、管理啊各方面咧唔係好配合咧，全部收翻曬。咁有時特許經營會唔會成功咧？其實到而家。 去到最後呢，我覺得未必會成功嘅，因為每一間做嘅做法都唔同呢，係你係會令到有啲叫做即係參差 質 素啊。 但七十一咁成功， 香港係難。七十一因為賣貨，賣實貨， 賣實貨啊嘛。 你一同啲 service 七十一等於超級市場啊嘛。高啲嘅時候就你做到飲，尤其是飲食咧，你特許經營係做唔到嘅，因為食物質素咧間間都唔同。 咁不過七十一都厲害嘅，你起碼逼到你每個 staff 會講，我唔知佢會唔會因為錄個音定係點樣樣，即係起碼每個 staff unwilling 嘅，好唔願意都同你講聲多謝啊，下次光臨啊，或者會 sell 前面有件貨，話幾多蚊啊，叫你買。咁佢又逼到啲 staff 咁做喎。 其實七十一咧，而家大部分都揾唔到食噶啦，因為咧特許經營咧好多時候咧自己老闆就做埋一份。 嗯，係啊， 係啊，大部分可能係老闆嚟噶。 做咁 嗰啲店員，尤其是旺區嗰啲咧，九成九嘅店員可能係老闆嚟噶。 我樓下嗰個女人今年都五廿幾歲，我嗱樓下兩間七十一都係佢。係， 嗯哼， 自己做翻間啊，專做夜更啫。 係，因為你夜更請唔到人啊嘛，你焗住自己上咯。啊， 即係 除咗七十一之外嘅其他特許經營咧，我覺得都比較難做。 同埋以我所知，其實而家嗰個即係而家呢近呢幾年少咗講啦，嗰個地產霸權啊，各方面嗰啲，其實一樣係存在嘅。不過而家少咗人講，嗰個壟斷情況依然係好犀利，佢哋依然係咁惡嘅。其實 係 啲大地產商做嘅下邊一條鏈嘅生意。 哦， 所以香港其實始終經營係都仲係好困難。 地產商咧，嗱，我要首先講下咧。一般如果你講街鋪咧，就唔存在一個霸權，但係咧佢哋咧就會食到好盡嗰啲地鋪業主，因為咧香港咧啲好多人都唔明白地下嗰啲街鋪咧九成九係賣散嘅，大業主咧都唔會揸好，都唔會有啲咩鋪揸噶啦，即係你話嗰啲咩鬼鋪王乜乜乜。 但係地產霸權唔係淨係講租嘅喎，即係有廣義嘅嘢嚟嘅喎。即係講曬所有去控制到嘅系統，去用嗰啲系統嘅嘢嘅壟斷嚟逼到你係做唔到啲嘢去同佢競爭。 即係黃埔花園入面你衫咪收得最清楚啦。咁喺新 例如電信網絡啦， 係新鴻基屋苑咁啊，數碼通咪收到咯。其他地方 即永遠都係百佳， 係啦。咁啊， 豐澤 冇錯啦。咁啊，和黃旗下全部都係百佳豐澤，就唔會有惠康啦。啊，即係類似諸如此類嘅嘢咧。咁嗱，我要同大家講講咧，有時地即係啲人話商場啊各方面咧，商場其實佢好惡嘅，真係惡成點咧？佢哋會俾份嗰啲叫做大業主嗰啲租約你簽咧，裡面咧係有條 big clause 喺度嘅，係隨時可以咧半年咧覺得你唔夠數，通知你叫你起身嘅。 係 嚇。所以咧，你見啲商場咧，尤其是咩新鴻基嗰 啲 咧，成日都換噶。 系啊， 佢哋啲租約未到期，依間做咗一年啫，因為佢唔夠數，佢嗰啲業績唔好啊。佢話咧，佢覺得你喺度帶動唔到人流，生意亦都唔夠，所以咧唔要你啦，你走。 嗯。 咁咧，同埋落嗰啲地大嗰啲旺嗰啲，你 APM 唔係咁易落噶，你可能同佢近一啲冇人去嘅商場噶，佢旗下可能有一百個商場，你想去某幾個位得，你同我近啲豬頭骨。 嗯。 所以你見到咧係一個霸權，就即係環環相扣嘅。 系， 咁呢个唔系个个知噶吓。 系啊， 因为你一般咧租约，你讲合约精神噶嘛，譬如签三年就三年，五年就五年咁样，咁冇理由你突然无端叫我走噶。当然酒楼例外，因为酒楼个成本投资落去装修间酒楼可能要成千万，各方面嘅嘢，咁你冇可能哇！你而家唔要我酒楼，你要我走，我点样搵翻嚟啊？三年都翻唔到本噶嘛，一间酒楼嘅装修，你摊分翻落去三年，头三年搵唔到钱嘅，你系赚尾嗰三年啫嘛。 嗯 啊，咁呢样嘢就，所以你见啲商场咧越嚟越少酒楼，因为咧佢唔能够轻易踢人走嘛。但系餐厅就唔系、哦，你见有啲餐厅咧，商场里面餐厅都系执得好密噶，餐厅佢就可以唔理你啦，照赶你走，冇生意你咪走咯。 啊， 咁啊， 咁我谂其实所有大城市都有呢个通病噶啦，即系除了某啲大型嘅通天企业咧， 系 就会有一个即系极大嘅垄断性优势， 系啦。即系垄断咗之后要你做乜啦？做乜啦？ 大城市就又有呢个问题啦。 系，咁呢个好难避免嘅商业社会咧，你嘅钱越滚越大，咁你点同佢匹敌啫？其实香港嘅情况咧唔够南韩严重，南韩唔系三星就系、是、LG， 吓一系现代几个大集团控制晒嘅，垄断咗成个南韩嘅，即系你乜嘢都好咧，基本上衣食住行都系俾佢垄断嘅。有間化妝品係 Samsung 旗下噶嘛，嚇有啲化妝品，喂連化妝品都做埋嘅， 係三星係有化妝品出嘅， 係啊 ，Sweet 美啊嘛叫做， 係啊，而家三星化妝品佢有隻 蝸牛面霜啊， 啊， 卖得好 好。哦，呢样我哋唔知啦， 你唔知， 系啊， 系啊，不过。 不過我哋今日就唔係探討地產霸權嘅， 即係講下生意上邊講埋啦 嘅困難啫。香港做生意， 香港做生意咧，其實租金真係一個好重要嘅。 有一門生意風險低，容易入門，永遠到最後尾你都有一筆錢嘅。香港做呢個生意係，但係要好大毅力嘅啫，成運數影響好低嘅。就係做車。我好講認真，你打份工，唔理你做咩運輸，你只要做咗，即係包括揸 van 仔都好啦。你熟悉咗呢個行業一年半載 ，OK 到識到啲公司，因為永遠做生意冇啱啱好嘅。做車一定係有一個蛇頭或者一個判頭，佢譬如有十架車，但佢接到大量嘅生意，跟住外發俾一啲單頭車。咁你只要我讲男仔啦，或者女仔都好啦，即系当听下啦。咁样譬如好似咁，我就买一架车，买车基本上原则上就俾一成首期嘅。但系其实咧，每一间车行都会同你作大咗个车价，然后回险俾你。只要你个底好，能够上到会对到会嘅话， 呢个似旧时买楼都系咁。 系啦，咁咧就即系话你可以借足十成，咁你就只系你份人工同埋你嗰、那个。油費啫，如果油費你能夠用呢個油卡或者而家所謂嘅會員有會員嘅，你就入行。你做任何生意，你要有裝修嘅，你要簽約，做完佢趕你走。但係做車唔會嘅，你供完呢架車，我就當你供四年，你踏踏實實咁做。你買呢架車可能係100万，即係講重型車計。做咗四年之後，呢架車就係、是。60万你可以賣翻出去，就係、是、你嘅資本。仲有呢六年裏面，你係會有一份穩定嘅工作。如果你能夠善用呢一筆嘅錢，你就可以一架、兩架、三架、四架自己開始。因為你輸嘅機會睇好低，因為你做任何嘢，你每一個月供車都有六成係同你儲起咗，而你係冇折舊嘅。你折舊咗就係呢四成。但是同你做生意，你要人流啊，要计数啊，请人啊，各样嘢。但是到任何生意，我当你打份工，你就打份工。但是做车，你是即使话好大镬。 我有问题，做车是不是即系做一定系运输定系乜嘢？做车系咩意思啊？ 嗱，你做运输啦，甚至我而家讲啦，做Uber 都好啦，即系而家好兴啦。 系咯，我哋谂紧呢个问题。 好简单啫嘛， 因为而家有可能犯法嘅疑云。 系啊，你买咗架车30万，只要佢充公就唔好讲啦。你30万，你供咗四年后，你架车点都卖翻15嘅。即係等於你呢個賺咗呢個人工，到時你唔做啦，呢架車頭一年唔得喎，因為頭一年係利息。你要做咧，你堅持咗之後，就每一個月做嘅都係你嘅錢。你到最後尾四年後，你唔要架車，你都攞翻10几万，當你遣散你自己都有。所以做車係門檻最低，亦都最容易做 嘅自雇嘅生意係嘛？ 係啊，所有都 亦都冇乜要求啊，即係學歷上除咗有車牌之外，係 啦，冇錯。你只要考個車牌，就你就能夠營業，你可以做 van 仔，可以做私家車，即係 Uber 啦。你又可以做物流啦，因為好多物流公司其實就係一架 van 仔搭啲大公司，你爭車我幫你做田螺車啦。田螺車而家其實好容易做嘅啫，只要你有一個大車牌，你同田螺車經，田螺就會所有嘅石屎廠嗱港九啦，中港 啦，運營土車嘛， 運營土車 嗰啲搞，即係我有嚿嘢喺度轉嗰啲。 中港啦，佢就會擔保你買架車，你做老細，所有嘅公車，所有嘅公車油全部入佢，扣除曬所有嘅皮費，然後剩翻嗰份俾你。你就實有份人工，亦都唔會冇錢供車、冇錢買保險驗車。到四年之後，呢架車你就換新車，就賣咗呢條骨，佢抽翻個田螺，田螺係佢架車係先至係你嘅。你抽起咗，你賣咗呢架車，你就套翻幾十萬，然後你再買架新車。 咁你已經呢個已經係做緊生意嘅，其實 係 佢真係分。 仲有大公司，你唔上唔到會，大公司會擔保你上會。 係， 佢淨係要你去做。 所以我哋早兩集、早幾集講嘅問題就係，有時可能年輕人要先了解某個行業先。 係， 去了解過嗰個行業，做過啦，可能即係做司機，唔係諗住買車嘅初頭。 做過一輪啦，咁你就知道嗰個行業點樣做咧，你就會有信心去繼續做落去啦。 亦都 知道嗰個賺錢嗰個 方法，即係其實咧都牽涉到個財技嘅。因為問題咧，你一般生意咧，你冇咁嘅本錢啊嘛。但係你做依樣嘢，嗰啲公司包你上 去。其實咧，即係要撇清一樣嘢，我成日覺得咧有個坊間有個誤解，又哇你玩財技。你都仆街嚟㗎啦！哇，如果你話財，其實做生意咧，無論點你都一定有財技嘅成分喺裏邊嘅。 其實你買樓都 財技，唔一定講喺上市公司玩股票先叫玩財技。 唔係啊，都係講 買樓嘅。 點樣轉嚟轉去嗰下已經係財技嚟㗎啦。 其實買樓都係財技嚟嘅。香港地最簡單嘅一個投資就叫買樓。點解呢？因為只要你供20年，你使乜住先？我想問一下，如果你要住嘅話咧，而家買樓都唔怕嘅。點解咁講呢？你而家供緊樓。都係個利息都係10几%嘅啫，佔你嗰份人，佔你供樓嗰份錢啊！利息只係供緊你嘅10几%嘅啫，你有80几%係供你本金嘅，你儲20年層樓係你噶啦。 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其中一種投資工具啦。 係啊，所以啲人咧，即係你話咧，如果你冇買樓嘅人咧，坦白講係一定要買樓嘅，尤其是而家利息咧，短期內。美国嚟紧几年嚟好难大幅加息嘅、哎。 你礼拜唔系咁讲嘅。 唔系，佢会加一次半次利息啊嘛，但系佢唔会大幅加嘛。嚟紧三月佢俾你加几多少四分一厘，即系几多厘啫？即系0.75啫嘛，0.75距离五厘，老实讲远得仔啦。仲有俾美国爆音毒连续两三次，美国唔会再嚟，因为咧环球经济崩溃。 唔系咁呢个就另一个问题啦，即系时机问题啦。 系 呢、這个你讲得长远冇问题， 长远冇问题。 咁你几时入市咧？即系所谓几时留底咧？呢啲就自己。 哦，咁呢啲判断唔到啊！如果我知道，我发达啦，系咪？ 你可能发达，我三月 啫。系啦，量力而为，所以冇扑到入。唔系啊，因为你做完呢个节目咧，我话俾你知，早拍咗先播咁耐咧，好多人成日问我买唔买楼，我唔知道，你问 Tony Choi， 唔问我。 我Tony Choi永远都大。 好多人听完你讲好想买楼，咁我都系觉得嗰个问题啦，好似政府成日话斋。量力而为咯，我又唔知道、啊，我又唔知道你即系、就是、你个收入如何， 我系啊系啊， 你屋企负担如何，我唔知道，我俾唔到意见你。 唔系最大嘅问题就系你自己确唔确保到你未来有一段时间平稳都系搵呢个钱。 哦，呢样嘢冇人够胆讲嘅。你就算话俾你听嗰个系特异功能，嗰个神仙就知道。如果唔系，边个可以知道你未来点样会平稳啫？出年都唔知道自己間公司會執笠啦。 呢個世界咧個平穩咧，全部相對嘅。 相對㗎， 同咩比？ 我打政府工咪好。 你打政府工，理論上同出面比應該穩定啲啦。但係理論上你都可以出事㗎嘛。 做護士啦， 即係幫我哋做土過啦。咁你做政府工，你怕咩買樓啊？係係咪先？梗係唔怕買樓啦。有個問題。你好过你供楼啦，喂，讲真嘅，而家你如果你供紧楼，唔系如果你个而家同 唔系呢啲唔使咁惊嘅，呢啲你有摆不了，你咪卖翻出去咯。 因为我 你都系蚀过100岁， 系啊，因为我咧就冇楼啊，亦都未来都应该都唔会有楼。但系咧，我就80几年我就买过2个单位嘅，但系咧个息口我一路嗰阵时 廿厘噶， 由9厘一路上。我騎三份工，到最後尾加到17厘，我頂唔順，卒之賣咗屯門市廣場。我第一層樓就係咁樣輸，我兩公即係我個前妻咧同我一齊供捱層樓，一路係咁做。但係佢個個月都加，個心理壓力其實仲頂得住嘅，但係個心理壓力覺得日日都冇辦法追到嘅，不如索性放咗佢。 十七厘嘛，當時10几厘嘛，你而家唔同嘛，而家係講緊0几啊。個銀行嗰個就算佢係用你用翻 P 都係3厘，3厘都仲係收你好低息。當然啦，就可能係佔咗20几%啦。 係咁講啦，即係買唔買樓嗱，我都識好多人買過樓都放咗嘅。始終呢件係一件工具，佢又唔係攬住佢過世。 系， 你覺得佢幫到你嗰陣時候，你就即係嘗試下入市。你冇其他投資嘅方嘅嘢可以俾你投資嘅時候，你咪試下諗樓咯。即係正如 Tony Choi 分析，咁樓一定有好處啦。 唔係啊， 如果你真係有其他 alternative 嘅時候咧，我就唔覺得。 其實我係覺得咧，同人租緊樓嗰啲咧，你可以考慮一樣嘢，係當其中一門投資。點解咧？你幫人供緊15000個月，你不如幫自己供。里面可能有你唔好话咁高比例，有70%系帮你储钱嘅，可能系30%系利息。你还定都15000送俾人哋噶啦，你点解唔帮自己储起10000咧？系咪？你不如5000蚊 系利息。有另一个理论嘅，我觉得如果我而家租紧楼，我而家系买紧一个 put option。 系， 如果你跌幅系 之後跌三未來半年跌得金過金過而家好多嘅話，咁我而家嗰個係一個 option 嚟嘅喎，我賺咗一個機動性，我到時入市我其實係賺翻嘅喎。嗱，呢個我另一個理論，你可以唔同意。 係，唔係你可以咁樣諗嘅，但係即 係我係咁諗嘅。 之前錯咗半，之前錯咗五年啦。 但係都係咁講啦，你買樓同創業，你就一定要即係可能你要有個有一筆錢先至做得到，但係即係只不過話你。买楼你赚咗自住咯，但系如果你话用买楼嚟到，即系等于做生意，唔系唔啱，但系你都犯本喎。 咁啊，而家佢 首期犯本， 而家买楼咧首期犯本噶啦，因为以前咧讲紧八十年代啲人咧，因为当时一成首期 半成啫嘛， 当时咧系好容易买楼嘅，但系你 唔系而家简单啲讲啦，而家呢件货个 unit 太大啦，单位太大，唔系个单位 size 大啊， 系啊， 讲紧佢嗰个你要普通人去买一件或者买几件再卖得出去， 所以 非常困难。 所以我话点解头先我讲做车嘅门槛低，你只要上到会系零首期， 单位低，单位细， 只要挨过一年，你。个个月就等于好似佢头先阿 Tony 咁讲，我有六成嘅钱就存咗喺度。 系啊， 四年之后100万嘅车，你就攞翻60万走。 系， 唔计你份人工，或者有你有本事搵过你份人工。 系， 吓就系、是、嗰呢两样嘢嗰个区别啊，同埋同做楼唔同，你一定有个评估风险。你做车唔同，你只要做咗第一架车。供到一年，你信用良好的话，你买第二架车，财务信你，你请人做呢、这个人，除了出份人工之后，四年后佢一样 供车， 攞翻60万。第三架，因为佢只系越信你越大嘅，你唔使由头到尾你都冇攞个真嘅一蚊出嚟。 系， 只要你 哦，呢、这个杠杆仲大啲。 我哋即系我 一年可以过一次关啫，等于、 我识得有个朋友。四年前一架车，而家今日有33架车，佢系一毫子都冇。 哦， 做多两年卖晒啲车，我当你100万嘅车，佢做重型车嘅，到时就攞翻1800万走。 嗯， 唔计佢自己做紧呢份人工，同埋睇住呢班伙计，佢零。零做起，所以我 呢个业务可以上市啊！我哋想研究， 所以你要谂，你做任何嘢，每一个人创业又好，做生意都好，你要谂下你嗰个经营成本。 又翻呢转头啦，呢、這个问题就系嗰个 vision 问题啦。你系咪睇得够远啊？呢样嘢就 都唔系嘅，因为容易做。 唔系咁嗱， 容易做家睇越长远，知道十店 系。 唔系最主要就系你知道嗰、那个，即、就、系、是、其实做任何生意，你都有个风潮嘅。譬如我讲重型车嗰个朋友就系做重型车做泥头车嘅，未来基建不停咁香港政府送钱翻大陆，十几年一定有得做， 系 十几年有得做，佢就乘翻呢个风潮去买翻啲泥头车或者田螺车去同你做，佢到最后尾佢都系赢，赢咗之后沽咗水啦，沽咗水再谂啦，系咪啊？最紧要你唔好到水尾你放啫嘛，但系仲有一样嘢好。你做到年零两年，你过咗第一年嘅话，第二年你做嗰啲，你已经即使冇60万攞翻啦，因为你仲争财务。喂，第二年睇唔通，放紧几架，你嗰度已经有一个现金回报咗噶啦。 呢、這个就其实系一个最简单嘅财技嘅表现。 最简单嘅， 其实上市公司就系卖紧一个遥远嘅盈利啊嘛。其实个逻辑一样噶。 系 我都系箍你嚿钱先。 我就讲啲僆仔僆妹，好简单啫。讲一件事，香港是没有手作业的，即是没有一些手工业啊，或者你自己兴趣做的。但我讲一个僆妹，她开了一间铺，在工厂大开一间铺，她怎样来的呢？这些东西她赚很多钱，在中山城很多的小铺头，很多的叫做手作坊做事。永远嗰件嘢只有一件嘅啫，因为嗰个人特登去做呢一件嘢，平均一个发夹，一个珠链或者一个吊饰或者颈链，平均系4蚊人民币一件。 嗯， 每一件都唔同，因为每一个人嘅风格唔同，佢就攞晒一大嘅嘢喺度，就嗰啲人咧请啲靓妹啊喺度穿完之后 ，OK 影张相发落嚟香港，认为啱做几多少件落嚟。咁嘅運費唔使多，佢係用一個信封40蚊郵費，就一套一套咁送寄落嚟，每寄一套落嚟 就只不過$40嘅運費，但係佢裏面$4一件，最平係$2一件。你喺度數啦，一個信封可能有幾十件，即係平均打第$1。其實實際係$5嘅嘢，佢喺工廠大廈租咗一個劏房形式，跟住喺網上賣，都一樣可以揾到錢。 嗯哼， 後生女嚟噶，今年都唔夠20歲。 咁證明所有方法理論上都係 work 嘅，只要你諗得通。 係啦，只要你諗得通， 只要控制好個成本。 啊，成本喺工廠大廈租個鋪啊，租個百幾尺嘅地方，廁所出邊嘅，佢只不過交$2000租。打自己人工， 最簡單的你計條數就是你計下所有嘢輸到盡啦。例如一年嘅租約，你計咗啦，你自己承唔承受到先？例如$10,000個月，咁你係咪輸到$120,000先？一蚊生意都揾唔到，當你自己輸埋人工。如果你可以承受到嘅時候，咁你咪可以考慮咯，做生意。 唔係最基本諗法，心理質素咯。其實做生意 最基本諗法 係啊。 如果你冇嘅時候咧，初初冇嘅時候咧，你真係未必捱到嘅。有啲人會好容易放棄噶嘛。 我又講翻我一個朋友，頭先我同阿食飯嘅時候同阿 Tony 佢講過，亦都係做車嘅故仔。頭先我講成功例子啦，就係、是、譬如好似佢 失敗例子， 咁啊講個失敗例子，失敗變成功，就係呢個就係斜道嘅，就係佢當時有20-30架平板車，好環境，但係喺2000年多啲嘅時候，香港經濟唔好，佢係冇能力供車。咁嘅情形，佢有兩個途徑，佢有好多伙計。第一，佢呢個人都叫做有情有義嘅，佢就通知曬所有嘅司機，就話俾你聽：我宣布破產，我唔掂噶啦。咁你哋咧就將破欠基金度告我。就佢又其實出足曬糧俾所有伙計嘅。 嗯。 然後咧就每一個司機就去告佢，跟住佢簽翻咗封信，係我而家執笠，我爭佢錢，承認咗。就每個司機就在破欠那裡拿了$40,000額外賠償。 哦， 那他欠他自己20多架車呢，他知道他自己不行，但是因為欠財務錢，最好欠私人，欠私人就欠人情，欠財務是壞帳而已，撇帳就沒有了。在這個時候他覺得我的車不值錢，被你拖回我欠一身債，橫掂都欠，他就將車全部劏曬，變成零件賣曬翻大陸，賣仔莫摸頭，一架車可能仲值70-80萬，但係到佢咁樣賣法咧，可能$100,000一架。 嗯， 佢就賣咗呢20-30架，套翻$2,000-300,000。 先，我打斷你一陣先。呢個即係唔係講創業，這個係講退兵。 係退兵。 退兵法。 斜道。 講緊斜道退兵法。 即使衰咗，都想辦法有條後路俾自己走，安全嘅。然後揸住呢$2,000-300,000，我呢個朋友翻咗大陸，即係避債啦。幾年之後，佢亦都將呢筆錢喺大陸買咗幾個單位，升值咗，而家起碼超過5-6倍嘅。蓋翻落嚟香港，再重新嚟過，因為有個問題就係財務告你，最多你都係破產嘅啫。佢亦都揼石仔喺香港$10,000、$20,000都借，開始做翻打份工，然後買架車，再重新做起。我話俾你聽，我個屋企拉開隔萬，而家手頭上有1個月由1號到31號都帶唔曬嘅勞力士，嗰度可以買到香港一層似樣啲嘅500-600,000嘅樓。其實都話做任何生意，你一定要除咗你好有毅力做之外，跟到潮流都好，你都要斜道又好，正路都好啦。你諗到甩身，因為到最後尾錢銀有陣時係可以。財技你贏了， 怎都有少少邪道的要識的。 係啦，到你翻轉頭褪貸的時候，你可能的風險是很高。 係，當然啦。 冇曬親戚朋友，因為你為了救一盤生意，你可能借暈曬你所有人，變咗朋友都冇曬，屋企人反面。但是你一定要做的時候，要想清楚。 係，冇錯。 即係如果你借到銀行，最好借銀行啦，避免借屋企人錢啦。借屋企人錢冇得唔還噶嘛。 系啦，食饭都尴尬，连夜饭唔知翻唔翻去好。 系啊， 兄弟姐妹望住你。 系啊。 吓，咁但系你借银行到最后尾做任何生意，基本上都系讲银行信唔信你，你先能够有本事做得大。 嗯，其实做生意咧，最紧要咧系喺银行个信用冇问题，呢个系最紧要。你买楼都系啦，如果你上唔到会， 系嘛？任何情况你都要谂掂嗰个喺银行借钱嘅问题。 即系我头先讲，你买车门槛最低，但你起码你系冇烂数，用信用卡用得叻，即系起码你定期还钱又好，或者你永远都系出粮银行自动转账还钱都好。其实你一做咗个 record， 佢一信你，你就一路行就好容易行。 系，即系唔好轻易划花自己嘅底咯。喺香港嘅另外一门做生意嘅方法都系一样。 银行其实好天遮，好天遮下嚟，一落雨收翻噶啦。 嗯， 好简单，你做门生意经营好，好似你买车咁。我头先讲个老友买咗33架车，到佢第八架、第九架嘅时候，银行已经睇住佢嘅 turnover， 因为佢间银行系用同一间恒生银行。 嗯， 出封信，我预先批入600万俾你，系一毫子担保都冇嘅，因为佢上会借银行嘅，恒生银行唔做车噶。是那些永亨啊、华侨啊、华侨永亨啊、大新啊、大众银行啊，啊呢啲先至做嘅，嗰啲系唔做嘅。咁我问你啦，但系佢睇到你嘅 record 系冇问题，正面资料库查到你，佢就预先批入咗600万。近期直头即系好天啫，一毫子冇讲又冇纳税，因为做开间公司开咗3.5年啫，有限公司。而家东亚同埋恒生。每人出封信俾佢，我預先批入咗，你肯申請交份營業執照、銀行嘅記錄同埋嗰個叫做會議記錄，即係佢有限公司啊嘛，俾齊曬啲資料佢，每一間公司批150万， 嗯， 仲係低息貸款，其實係你要做幾大，你心目中你先好搞清楚你銀行條數先， 係依個最緊要嘅，即係香港做生意咧，冇銀行係唔掂嘅，有銀行借錢俾你咧。咁啊，一定系起碼做得大先啦。你靠自己做咧，冇可能嘅。即係好似強如李嘉誠，即係李嘉誠都係啫嘛。李嘉誠而家借咗咁多錢，佢個仔又是佢仔真係叻到絕啦，叻到盡。 借到盡。 喂，借萬幾億翻嚟買嘢，周圍去買嘢，全世界買嘢。 嗯。 喂，你諗下啦，攞10000亿出去歐洲買嘢，最少10厘，有啲15厘，平均當你12厘啦，係咪分二息嚇？一打啱啱好一打分二息，佢俾1厘2厘俾銀行。當你2厘啦，淨賺10厘，你諗下，一個月咧，一年咧就純利1000亿， 兩千 嗱200亿係利息，收1200亿翻嚟嘅利息啊，收息 千。5年就翻一倍 啦。5年未，你唔係計複息，就講你單息即係冇複息，10年就啱啱好賺10000亿。 嗯。 咁但係如果佢複息又唔同咁講法喎，即係過關啊，將嗰1000亿冧落去，咁樣就係佢講得啱啦，5年就一倍。 嗯， 咁即系话咧，如果佢复息继续滚落去咧，5年之后， 净系利率咧，我都讲一课啦，其实 系啊， 即系讨论一节 利用利息啫嘛， 系啊，我佢哋讲啲高深啲嘅，我哋讲啲，我哋讲啲系 好市正， 即系后生仔创业最简单，你能够搵钱嘅途径，亦都唔犯本嘅，好似头先我讲做饰物嗰个靓妹咁。你只要掌握一個方法，佢投資咗，連埋入貨、做櫃、租金、上期按金，只有做幾個簡單嘅貨架、玻璃架，佢頭尾都係攞咗60000蚊出嚟啫。 嗯， 但係已經個個月而家平均收入超20000蚊。 不過我都係嗰句啦，你想創業又好，乜都好，戰場嚟嘅嗰度。 系啊， 練好啲功夫先啦。 系，當然 你俾人打幾場未必會死，但係有時真係會唔覺意落低你，真係會瓜噶。 係， 唔係啊？你唔俾人打死咧，木銀行出嚟就好打得。 唔係木銀行啊，係你唔覺意自己撲親咧，都會撲崩個鼻，或者撲 會撲死 啊，或者撲死噶，好多人係咁噶。 嗱，而家好似我亦都有好多朋友嘅，佢哋本身咧就做即係做水貨，即係以前咧大陸好興嘅，譬如我喺 Body Shop 香港平。咁咧，我就喺上海淘寶做個店，就賣 body shop。body shop 咧就香港價錢人民幣，跟住帶水貨過去，跟住寄，好簡單啫。而家香港呢幾年都好興嘅，但係呢啲真係輸到撲街，就係咧做名牌 ，Gucci。 哦，水貨。 水貨，你哋佢買個平價，然後佢訂嚟，即係訂咗嚟存貨，然後賣俾你。 係。 輸到撲街。 係。點輸法咧？你講講啊。 好簡單啫嘛。而家好似早輪咁。你賣，因為太多呢啲咁嘅公司，我哋話頭啦，太多 一窩蜂去做， 因為佢哋認為名牌有市場嘅，尤其大陸嘅消費嚇。但係而家 個逆轉就唔同啊嘛。 逆轉第二就係而家香港嘅歐力，啲所謂嘅名牌唔係一級名牌啊， 是日日都大減價，三折五折，除非你經典款嘅啫。你根本上連米蘭站都死啦、哦，二手店都。你做嗰啲全新嘅，你邊有開始 coach 呢個牌子？識得個朋友入入親啊，都五折嘅。咁、你訂水貨嚟，你邊有做啊？是咁簡單啫嘛，我睇住幾個咁瓜咗， 即係俾個大時勢夾死。 係啦， 係啊， 因為時勢逆轉咗就唔同噶啦。 係因為大陸一個消費唔掂，啲人嚟唔落嚟買，香港一有壓力，佢就減價。一減價，你第一時間，因為你訂咗貨嚟，你一定有啲存貨，你就輸咗啦。 係啊， 好簡單。咁你話你做任何生意，就係你揸住究竟你幾多錢做幾多生意，同埋你控制，即係好似頭先我咁，嗰個靚妹咁，我揾兩三萬。或者可將來可能再做得大啲啦，咁但係佢實際上佢犯嘅本唔多啊嘛，起碼小本經營。頭先我同你講嗰啲全部都係小本經營嚟嘅， 係啊， 甚至做車都係小本， 輸唔死人， 輸唔到死人嘅，但係有啲就輸死人，咁咯， 係咁樣啦。喂，依節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今日嘅時間又到啦，因為快樂時間特別快，過得快， 冇錯。 咁啊，我哋咧。嚟緊 公布我哋往後嘅情況。 往後我哋都話我哋會計劃一個叫做現場觀眾計劃啦。咁嚟緊我哋咧就希望 呢、這個節目啊， 唔係呢個節目或者炮打司令部都會。咁啊，咁到時咧就係喺食飯即係節目之前，我哋會食餐飯，咁啊傾下啲節目嘅細節啦。咁咧現場觀眾咧，或者譬如遇到佢啱嘅題目咧，佢亦都可以出下聲，咁啊大家多啲交流啦，咁樣咯。 即係現場嘅 chat room 係咪？ 係啦，即係三個嘅啫，不過係名額又唔，因為太多人搞唔掂，太多係嘛？三個好啦，係啦，咁樣啊喂，咁啊下一集咧，我哋又。又梅花間竹啦，請翻大 N 上嚟講佢啲匪國見聞啦嚇，咁啊，但係咧，阿大匪亦都會再下一個禮拜上嚟啦，好唔好啊？ 好啊， 啊，今日繼續分享啦。今日想訪問你創業嘅經過都未訪問啊， 嚇、哦，講第啲嘢， 係啊，講第啲嘢唔緊要咧，我哋太多話題啊， 其實已經分享咗啦，佢都係做緊呢啲嘢，其實 係，咁我哋咧。再下个星期再见， 系啊， 我哋咧之后有机会再访问啊大肥咧， 好，拜拜， 拜拜。